啊，对， 所以事情抓要紧问。那痛经呢，一副看起来大家不够痛的样子，不管它。啊，那现在的快速的，安胎、顺产、产后发烧、产后调补，就这四件事。 哇，这四个问题你知道多大吧？单一个产后我都可以赚他十个亿。真的，因为我马上准备在上海开的是产后医院嘛， 就坐月子中心啊。 哎，对对对，准备在上海，因为我的医院是五月份要开张嘛，所以说开始是做不孕不育症，后面就要做产后嘛。 对，还有一个孕吐孕期这个反应这种，孕吐干呕啊这类的。 嗯，哦，孕吐啊什么的啊， 对， 这个会。 我这样说， 一个来讲， 好， 一个个来讲。 保胎， 安胎是这个真的身体虚的话，身体虚我不建议安胎，安完了这个小孩子一辈子就是你的债主。 啊， 对， 就养不起的不要养， 对， 把它留掉。 但是常用的安胎方法，金方还是当归芍药散，我用的非常好。对，当归芍药散我一般都用在那个，有好多都是，比如说包括这个，就浙江的医院说他这个怀不住要怀了，但是他们已经，我为什么要保他，没办法，因为他是我治疗的不孕症，已经他在别的治疗十多年，夫妻俩都已经快要崩溃了，生了这小孩子我就跟他保，一般是不保，难道已经正常小孩子已经两岁了。对，就是当归芍药散我一直用小分量，就是千万不要用防酒，因为平常是调理肚子痛啊，我会用防酒，但这个就是用点那个，打点粉末，难道是怎么吃法，它胃消不好你就吃粉末，胃消化不好拿那个一包，比如一天三至一次六克的饭，你就拿18克，拿布包着炖点水让它喝着，这个是我用的比较熟手的。白了干什么秀，那秀什么，哎，我忘了， 啊，我这样说好了， 我基本上 就是安胎哦，这件事情我刚刚这样子讲，我觉得这个命题不好。 嗯， 因为安胎的意思有一部分是让这个人不要流产，对不对？ 对对对。 但是实际上，很多情况是流就流掉算了，你知道，就是因为人家小孩灵魂来试穿一下，决定不买了，就这么回事，就让他流了就算了。 对。 但是呢，我刚刚说的安胎其实比较是那种，啊，你平常怀孕吃什么药，你人也舒服，胎儿也长得舒服那种，就是那个 保胎安胎这个东西的话，但是真的是我一般来说是在例假前就要把它身体调好再怀孕，这样比较好。算了吧，我稍微再讲几个我这个病例吧。第一个病例是在华为做的高管的一个女孩子，难道生了小孩有那个少量的出血，这个我好像我微博上面也有介绍，让他到我家里，那我就是用那个大家常用的方法，叫那个，我们叫杜麻根，杜麻根煮鸡蛋，知道吧？他这个煮法你就，这个不是煮鸡蛋， 你说的这个女孩子是怀着孕有点见红的意思。 见红，医院说刚好难办，我就说我叫她赶快就过来，在我家里，我就跟她保了。现在这小孩子应该有四五岁了，五六岁了吧？ 就苎麻根煮鸡蛋。 煮鸡蛋。 吃蛋喝汤。 吃蛋喝汤。他这个鸡蛋是这样，你先拿杜麻，一定我是采生鲜的了哈，100克左右就可以，不要太大的量。然后把鸡蛋放那边煮两个蛋，煮红了，不是煮红了，还比你牵到哪去了，煮开了15分钟，把鸡蛋拿出来剥掉壳，然后再把鸡蛋放进去。对，然后煮出来跟我们要一样的量，大概是100到200毫升，然后就吃一个鸡蛋，吃个汤，等一下到下一步，就说等到下午，然后又吃个鸡蛋，大概是这样，只要炖一次。啊，跟不跟煮，中药煮两次，这个啊，这是一个案例，还有一个案例是那个内蒙古电信局的一个人，他这个小孩子是没有胎心，因为按照医院说也没办法，但是我知道他的体质，这个不是说事业属于人，我是用补冬益气汤加减，然后吃了一个月去检查。前面才是正常，小孩子现在已经有3岁， 我几个我治好的案例哈，治不好的案例我就不讲哈。 没有胎心的意思是胎儿没心跳的意思吗？ 哎，对，没有心跳，他说没有胎心，好像一两个月就没胎心嘛，要检查吧，到医院检查。 现在很多胎心率的都是说 没有。哎，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些都是我比较成功的，当然了，没成功的我没接哈。对。 那刚才那个见红的大概多久？是几个月？ 什么见红啊？ 见红 就是一定要吃到它停了， 吃到它停。 一般说3到7天就够了，我一般3到7天。 是这个，就是孕妇她大概几个月的时候过来？ 她那个好像就怀孕一两个月吧，反正 早期， 对，早期，对对对，对对，嗯。难道这个中药还是根据她的情况还是要开的？比如她的体质，对呢，她也没有什么副作用的。中成药这个只是作为一个食疗的方子。但是治疗那个胎心停育，我是用补中益气汤，是没有用食疗。好，我就讲这几个案例吧。 孕吐，怀孕吐。 你看看有多少人想听这个？ 孕吐想听的举下手吧。 好，这个很简单，用紫苏叶，一点点紫苏叶，用点生姜，效果蛮好，它是寒。 有点寒气。 哎，对，更严重的可以，也可以用到桂枝汤。你是桂枝汤，正用桂枝汤。对啊，小柴胡，肝里面它怕里面有半夏说，说现在影响胎儿，你们就别用。但桂枝汤我确实用过。 我这样说， 嗯，对。 其实孕吐，因为事实证明，其实半夏附子都不太影响胎儿。 对呀、 啊，事实上 是。事实 上，所以事实上就是，如果他这个吐就是小半夏汤，这你就。小半夏汤就开了 啊，这个呢对你信任还好。如果他到以后这个小麦反应，就说吃饭也给你打官司，这是开业术，你要注意。所以我用桂枝汤，他们就扎不住成分的。我用输液，用点生姜，用点冯糖煮水，这扎不到腹那个，听懂了吧？而且疗效也蛮好的。他就记住量不要大，千万别大。 就是代茶饮吗？ 不是，就煮中药。煮中药一样，比如说我一般告诉你哈，我一般就是3到9克之间，就是紫苏叶，紫苏。 生姜的 一个时间吧，就是3个月或者是怀孕肚子时间。 这个我就不好说，反正他因为我这个在南昌用的多，因为好多人就说呕吐的不行，非得跑医院打吊针都不行，止不住的，来我那边我就会这样给他开的，对。没问题，实操不，把人家天威给他扎不得多人了。完成任务，你们明天又找了，我也找了，又要找不到我了。快点了，你安排哦，继续说说。他不安排那个，他到以后我治好了，他也白治了，没病了，白嫖了。 小胡，你知道就是说，天威的肚子重要，还是同学的学习重要？还是同学其实也学腻了，想要看天威的肚子？ 问大家的基数表结呗，基数表结。 老师，那个产后高烧或者这个， 我们不是还有一些顺产啊？ 就是怎么样顺？ 如果好，那一个个来呗，你也不能前面 这样说吧？如果这个人要生了，如果真的这个小孩胎位不正，有没有什么药法可以把它变正啊？ 我一般孩子灸非常好，大 灸哪里？就是 大墩大墩 大 墩， 大墩 不是这个。对，基本上我还基本上可以，基本上 就是胎位不正的，尽全力灸大墩。 对对对对，尽量少开药，永远记住，人家怀孕了你最好少用药，要不然生都傻瓜孩子，他把小孩放在家里让你养一辈子，就是吃坏你的药，跟你打官司了。 OK， 那所以那至于说，比较难产就是不好生的时候，你平常会用什么帮他？顺产一样， 开刀医院一刀割了拉倒，懒得管这就是。剖剖腹产。你们这个台湾书呆子就是这样，来不这样，跑到医院开腹产不拉倒。 我们那个台湾的那个学中医的孕妇，还真的会去拿那个什么龟板跟那个乱那猴把太古斩，然后来吃，然后还真的在那边网络上比出，你知道我的身子还跟人家下蛋一样。 就是 对 就是照理说，就意思就是说，我们台湾那些产妇这样玩过的啊、哦， 对， 都很赞，就是中药顺产真好生，就是说是很有口碑的。但你们大陆就不管这个是吧， 你一万个有口碑，有一个没口碑，这个人就找你算账了。 对，因为我们台湾中医控产妇自己吃嘛，对不对？所以没有人会找谁算账。 哎，对对对对，你开业的医生这样少用。 那个龙老师刚才说那个救大队调那个胎位的那个，是从几个月开始，还是说？ 它出现了就是一般在后面大概快要生的时候， 快生了， 哎对，一般调3到7天就应该可以了，然后去检查。 好，快， 如果不正你就找别人。 这个等一下，时间紧迫啊 啊！ 生完了孩子之后，如果产妇感冒发高烧怎么办？ 桂枝汤加减，非常好。 你喜不喜欢用辛加汤？ 就是啊。我桂枝 汤， 哎，辛加汤加减嘛，就桂枝汤嘛，我这宠的桂枝汤嘛，就说你这个是那个发散的，要桂枝少用点，白芍多一点，不就是辛加汤吗？ 啊，能听懂哈？ 多加黄芪党参， 多加黄芪党参，好，就是补助它啊。 哎，对，补助。 加不加当归？ 肯定加。 要加一点当归。 肯定要加 当 归。 补血结构做进去。 对呀、 啊。然后用桂枝辛加汤煮粥。 就是补。那个叫做当归补 当归补血汤加桂枝辛加汤，这样的了解吗？ 对对 对, 对。 那因为张仲景的书这个地方条文很混乱，不说什么产后发烧用什么小柴胡汤，这看了没有人敢开，你知道？ 我是没开过，但是产后发烧我大概也看了20-30个，都是这样好了。 就是当归补血加桂枝辛加， 对啊， 是初学者也弄不坏人的。 哎，对对对对， 平易的方法。 对， 好，那这块就 好。 好 啊。 产后恶露， 这个仲景书里有。 嗯 啊，那你有没有恶？那随便给一个产后恶露啊，不干净的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就是 还是气血不足，还是用这一类方子，跟他加什么？加点他的输射的杜仲。 杜仲啊，就是所谓气血不足，就还是当归补血、桂枝辛加，加点杜仲这样子。 对，你加点杜仲，实在不行还可以加点细段。 细段 知道吧？ 杜 仲细段，再不行还可以加点牡蛎。这就是 牡蛎，就是在收涩的啦。 对呀、啊，对对。 那当然是希望是体质调好为重。 哎，对对对。 好，那再来要问的是，现在一般般，我们流行会做的所谓的坐月子，就是这个产妇在生了孩子之后的一个月，我们对她做什么什么事情，会让她的体质有比较好的好转之类的。 体质好转。 就坐月子的话，就或者理论啊，有人说坐月子是因为产后那个骨盘啊，让他躺着休息，慢慢归位，他体质会比较好一点。那或者是我们台湾人产后都一定是煮麻油鸡，对不对？那那个麻油鸡本身就是调到一个中药其实没有理论的所谓内分泌的事情，所以你如果用麻油鸡调过的产妇，不知道那叫什么素什么素啊，这个我西医不懂。但是呢，通常这个产妇用了麻油鸡调理以后啊，她就会看起来健壮些。但是呢，就是变得粗肥黑一些，就是健壮些，但是粗肥黑一些，就从此就是土著里面的那种妈妈了，就不再是仙女了，你知道？那有没有又能够把台这产妇体质调好，又不要变得粗肥黑，还可以当仙女的？啊，就是这个。 你看，你看，我说这个是留着我赚钱的方子，你要我说这个， 就是。因为我的体质调好很容易，但是后遗症就是粗肥黑嘛，啊，从此就快快的了。 其实我是实话实说，我只能说一个，不能透露太多商业秘密。等我开业了也要再说哈。说一个，还是真的是辛加汤，明白了吗？ 桂枝辛加汤， 对呀、啊啊，这个是对你的修复啊，修这些都蛮好，对体质。因为记住，你人生完小孩子以后。其实是最好调的，它气血前半都开了。 我这样说，你的辛加汤啊，就是桂枝多一点啊，不，桂枝少一点，白芍多一点，这样可以。 我不会多的那么多，大概、 就是、 比如说，如果是 这样说吧，就桂枝9克，白芍也9克，你就这样开的，对不对？ 不是，桂枝一般会用到6到9克之间， 啊、 白芍有可能9到18克之间。 OK， 啊，对的，对，对，就这样去用，对。 就是用桂枝辛加汤、 嗯、 就可以不像我们的麻油鸡的那个姜母鸭的那个粗肥黑，就是身体也好，也继续仙女。 对对对，但是那里面的党参 或者是用冯参，或者用白灵参，这 些 考虑。 就是用真的人参，不要用。 哎，就不要用，对，不要用 真的。 如，哎，对对对，一定要用好的参，这块是一定要。防芪也要用好一点的防芪补气，这样。如果它气虚的话， 还是可以用点黄芪、当归嘛，对不对？ 对对对，当归知道吧？因为好多女人生完小孩就便秘嘛，你用了当归，它就不会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到以后，我实话实说，我到以后，我那个产后病，我就是用这些方子，只是做到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这一类，大概做到十几类，然后交代他们，这个产后病人来，你们护士该怎么治疗，用什么方法，然后还有上次也大概在，我用它熏一熏，蒸一蒸，把它的湿气化掉，用骨头疼痛啊、产后啊，还有这个说，然后再调理什么论语文啊、什么什么，就是赚这些里面钱。听懂了吧？所以开业是我说几十个亿都被你们 用用内服药还是用外擦的油啊什么的？ 外擦油、内服药。 内服油内服什么呀？ 啊？ 就女人肚子皱很需要内服药的、 啊。对呀、啊，一定要内服药。 教一下好吗？ 啊？ 教一下好吗？ 好，教一个吧，教一个，教一个， 肚子皱， 教一个，就是用刚才说的那个，但是把那个肚子，那个猪肚子，那个把仓鼠犯白术， 就是猪肚炖白术，哎，同样的服法， 哎，对，啊，对对对，啊， 一个猪肚里面放的药基本都是两百克， 塞满。 塞满了，塞满了，塞满，塞满，塞满，塞满。 那所以肚子皱也交了啊。 对。 那另外的话，就请光顾农家产品，包括推药油之类的啊。 没有，八卦推现在不卖的，我们没有卖的。 下架了。 下架了啊！ 对，我不卖了， 来不及泡油了，是吧？ 不是，才是几块钱，几块钱，那赚他什么，知道吗？ 哦，没有利润， 没 不买，这不是核心商品， 对 吧？ 对对。 好。啊，对，坐月子就是 一定要 个月嘛。 他那个你生完小孩子的脉是不一样的，大的多大，你吃到他基本上正常了， 就是让他的脉， 对的对， 变成平常的那种脉， 就可以了。该吃多久真的说不清楚，哦，最少是一般来说，我一般是开七天半个月之内，然后再说。来到我到他家里，飞到他过来。 你喜不喜欢什么腰酸加肚重什么的 这种？对，我不是说了嘛，肚痛啊，细断呐、啊。那个牡蛎啊，如果恶露不行，牡蛎啊，这都可以加的。但是，一般的，不是。 你会不会用一点什么？白芍里面再兑一点什么枳壳啊之类的。 枳壳啊。 枳壳啦。 不会， 不会啊、 这个没加。但是另外，比如说他那个有些抬不清楚，或者稍微用点丹参在里面。加点 的话，你用到丹参那个层 级就好。对，加点丹参这块。 好，如果同学回去开这个坐月子中心，记得这个新加汤还是用真的人参啊，不要偷工减料用党参啊，自己砸招牌啊。 嗯， 还是要落足重本。 用白灵参啊，或者冯参啊，就根据 白菜参就不太上火嘛，啊。 对对对对对，根据情况去用。 我想问一个，因为现在好多都是要到医院去生孩子，然后你都天热的时候，医院都开很多空调，然后家里面也用空调，但对产妇来说。都是那个毛孔全部张开的那种，然后空调，整个，那就很危险。 我是觉得啊， 造成很多后果。 如果是你自己要生孩子，你会怎么生？ 没办法，都是去医院的， 就是 正好碰到那个八月份或者是那种天热。 我是这样说啊，你刚刚说的那个故事情节啊， 很多不懂。 我的好奇是这样子，如果你自己是一个有学中医的人。然后呢，你也检视产前检查，也知道自己胎位都是没问题的，到时候生应该就是生得出来的。那你会选择，就是那你要生的时候，会不会选择说，哎，叫一个助产士到家里面来啊，帮帮你的忙，就在家里生？ 不会呀、啊，听你的都能。 14个亿人。 我结婚的时候是我小孩子都在家里生，但是你现在这近十年，在家里生的很少。对呀、啊， 除非是上报 的。对呀、 啊，就是万一生完就是血出血不止，对不对？所以还要去医院，对不对？那因为这件事情的调理法，你是要问说，如果这个产妇着凉了怎么办，对不对？那还是常规感冒药是吧？ 很多问题后面的很多问题，很多问题都是因此而起，就是 那就是说这件事情呢， 是不是要跟你的那个妇产科的诊所商量说空调开小一点啊之类的？ 没用的啦，不听你的啦。 不听你的，真的是不听你的。就西医院是不会听你这种病人的、啊。 对 呀、 啊， 真的 听 你 的。他在说你神经病了、啊。比中医学的老啊，还有这个， 自己多穿件夹克去申请吗？ 那也不行啊，这个东西不是这个问题。 那这样子，龙哥啊，有什么要去医院以前先吃一把，然后可以挡住这些寒气的？ 我这个病里基本上挖掉了三分之一的，确实， 就是 还是桂枝，就说什么那个出现那种情况，在医院里就可以吃桂枝，只是在那汤里面加点的附子。 桂枝加附子汤， 听懂了吧？我不是干完了，我煮了十几个方子，这样就在加点，都偷光了。 还有一种乙肝病毒携带的那种母亲啊，就是现在很多嘛。她如果就直接生产的话，会通过那个胎盘把病毒传给婴儿， 对对， 中药 这个比较紧， 容易传播。 吃母乳还是很重要。乙肝就乙肝。 这个，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状况。但这个真的中医有能够有看法吗？ 什么？没 听到。就比如说是这样的 啊， 比如说这个妈妈是有带 B 型肝炎，胎儿在肚子里是没染上的， 啊、 但是生出来在产道里面沾到妈妈的血就染上了。 嗯， 就是这个妈妈有带着病毒生孩子的时候传染给小孩，这个事情有办法阻止吗？ 可能呢，可能我没有这个经验了。 我也觉得我好像 没 有 这个经验， 不 能乱说。 西医的方法，你们让 他 吃奶吗？不要紧。 哎，那个生完孩子有的怎么把那个奶？快说， 是 小一点。 刚不是教过吗？ 说 嘛， 肚子白数。 教过。 老师有一个问题，因为大陆很多都是剖腹产，那剖腹产以后，就是我们怎么调理能够让这个伤害降到最小？ 对哈、哦，就割了一下，对不对？很多经络都不通了啊， 对对对 肌肉也粘连了。 嗯， 那这个你有没有什么？ 有啊，应该是去年我的微博就写了一个嘛，就拍了，就说有这个相片，那个年代疤痕那么大，整个疤痕，但是这个真的用针法，我是用针法是怎么样？很简单，你现在用针法，比如这个疤痕在这边，你用针法就是用我那个维持针法。你不要触到，开始挨到疤痕一点点，慢慢的，经常扎扎扎，扎就扎过了，两边一过，它疤痕就会缩小，就是让它供血加了，它这个已经死掉了一样的硬度一样，你拿针戳它都不痛，但是你要慢慢的，对，我不晓得，就说让它针。讲不清楚， 那得长期吧， 我不会讲， 得长这个， 因为这个是农家的叫什么？叫什么那个针法，它就叫伤飞针，就是两这边一针，这边一针，这边对着扎，从那个头上一针，后面这一针，这是两针，然后在旁边这样扎针，经常扎，就慢慢会缩小。 扎浅浅的，扎到皮下就行、 是。对，扎到皮下，不要扎太深，慢慢加深，到以后它缩小了，你就慢慢进。当然，医术好，你像我这个懒的人，十天扎一次，我一次就给它穿透。对，但你们不要，你们就轻轻拿针点在那边，都有作用的。为什么呢？你把针点完以后，我们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自身的免疫系统，它就以为有异物进来，它就过来这边，就会把那个加快。这样听懂了吧？就说给它一点刺激，给它一点刺激啊。 这种扎法对于这个疤痕体质， 疤痕体质针灸也问题不大。对对，个疤痕体质针对那种，你就要可能用些药去调理吧。这个东西好难说。 那肌肉那个产后的那种抑郁症有没有？ 产后抑郁症，对哦，这个现在越来越多了， 死定了。这个也是值钱的方案。 教一下，这个真的是好多的， 真的。产后抑郁现在太多了，不是一般的。 对对。 所以。我告诉你哈，我那个以后准备开的这个产后，这个就针对是三方面。第一，就是说气血给它补足了；第二，不要去烦老公，因为那个产后抑郁症，老公就该死了，知道吧？第三个就是让你的这个疤痕减少，这是我三大绝招。 介绍这一段的那个医院。 啊？ 那那个产啊，先不要岔题啊，产后抑郁症怎么治？ 产后抑郁症是吧？说就说了，龟背汤加减很简单的，但是说出来一分钱不值，听懂了吧？ 怎么加？ 那加减有什么比较常用的？ 相对来说，我这是这样的，因为我治疗过很多产后抑郁症，但是我先从最难的讲起，最难的一般都是产后抑郁症有多久了？十年、二十年？有哦， 嗯，有的， 不晓得多少，你是没见过，我见过的，知道吧？年的过去其实有这个病，这个叫产后痨。产后痨，产后痨里面包括好多种，比如说腰酸背痛、关节疼痛、疼痛，这都是产后痨。哎，这些疼痛就会引起他精神不正常。年代是没有叫产后抑郁症哈，年代叫产后痨，劳动的劳哈，知道吧？ 嗯， 对，你就用这个去加减。如果他是关节疼痛的，关节疼痛的，你就稍微在这里面。在这里面是哦，我哎讲不清楚，我来讲，好吧。一般来说，最难治的，就是用它跟它加那个甘草、大麦什么什么什么那个汤，听到吧？ 和甘麦 大枣，哎，对呀、啊，就可以了。你不要去用的太复杂。但是真的是他们有时候因为同安来问我，我说这个好难办呢，哎，你要加上荷曼巴，加那些东西。跟他们讲的，加荷曼巴也叫很多什么解抑啊什么，我说这里面好多问题，失眠不好啊，加这加这都不一样，就把它给加进去可以了，非常好。该轻微的，该你们都知道怎么治吧？就差不多，最难的都能轻微的，该不就简单？它唯一会出现。 它如果对焦一下，然后会不会加分？ 啊，这个我就没用过， 好吧， 一般没用过。哎，对，对，一般没用过，因为它这种绝对是气血。减少以后引起的精神不够，没有能量，你把它能量补足，它就不抑郁嘛。对，但是有时候有严重的关节疼痛，就加附子汤。 对，关节疼痛，抑郁症用附子汤 啊。对对对对，这块有好多人产后生痛啊，或者说有些人要抱完手啊，小孩子这个手啊酸呐、啊、痛啊，其实平常他抱小孩不会，但生完小孩他就再抱小孩就会出现。叫妈妈鼠啊，什么东西啊，那个东西，这块你就要，这个该好稍微再讲点。左鼠呢，加那个南横，南横没有的话，你们加点鸡血横啊。打个比方说，左鼠就说它有时候有些左鼠这个酸痛嘛，这提不起来肩膀，加南横。 南横。 南横什么？ 南横是一种药。 哪个南哪个？ 怎么写？ 南方的南 疼。 鸡血疼的疼， 鸡血疼的疼， 对， 没有找不到，你就用鸡血疼，但效果没有南寒好。南寒它有发散的作用，鸡血只是补的作用，跟通络的作用。 右手呢？ 右手桂枝。对啊。 这是在月子里就可以吃了，是吧？ 不是产后抑郁症嘛？你刚才说叫产后抑郁症嘛？ 就是在从月子里有的人就已经有抑郁症了。 都可以啊，我这个。叶子里面本身就有啊，你叶子里治完了，它就没有产后抑郁症了。你都把它气血补足，哪里产后抑郁了？ 这堂课的确挺值钱的。 当然了， 好，再讲吧，讲吧，这个人我就恕不得表扬。腰痛加肚中。 腰痛加肚中。 左脚疼痛加牛膝，右脚疼痛加木瓜，颈椎疼痛加葛根，背上疼痛加台乌，没了吧？就说把产后关节疼痛都给你们解决了。 背后加什么？ 同学问台乌药。 台乌是什么？ 台乌药。 啊，台就乌药。 乌药。 对对对对对，严重的实在打不通的。用威灵仙稍微找一找，找个一两次就别太用了。对，不要说值钱不值钱了，可能再讲又没了。才艺这一般就是这几种，就是最重的是精神上问题， 第二疼痛就是各种各样疼痛，产后抑制就是基本点。 那精神上问题，反正刚刚有说。 对，都已经讲完 了。大绝招就是归脾加甘麦大枣嘛。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对对。 听起来啊、哦，合情合理。可是老实说，这事情帅的就是啊、哦， 嗯， 这么合情合理的方就没有人想到要开。你知道吗？就像上次克力治疗一个健身房的主管啊，说是没事乱出汗，多汗不止，就科学中药的那个桂枝加附子汤一些些就治好了。但是那个人呢、啊，看遍中医，哪家中医诊所都是哇，就是那个方剂之复杂的。 对呀、 啊，就是我的意思说这就是最基本的，在这个世道上好像大家、不用哎。就是我这样说好了，如果你今天抑郁症，你去看医生哈，这看中医的都少了啦。但是，就比如说，如果看到一个中医，你觉得他开一甘麦大枣的机会高不高？ 不高， 不高， 不会开的。 不高，对不对？ 才卖一两块钱，谁开？ 不高是吧？ 对 的，有了，台湾有， 台湾有，我们大陆真的不高， 赚不了几个钱的，所以有。 对对 吧？就是你想想看，如果今天抑郁症啊、 对啊 的人，我们不是在批评徐哥这个人啊，我就比如说去他们后埔的诊所看啊，就是眼见就是一个甘麦大枣汤症的时候，我们得怎么掰出一个药方啊？ 我们怎么掰是吧？ 就是要怎么掰一个药方可以达到这个疗效，但是不是甘麦大枣汤？ 疏肝解郁。 疏肝解郁， 他们是主打就是用半夏什么胆囊星这些东西，再加了人参嘛，他不是这样搞的嘛，知道吧？ 疏肝解郁啊， 对对，疏肝柴胡啊什么乱七八糟， 精神啊， 对对对， 神经每一个神经都帮你把痰去啊之类的，像那个东西我都觉得，因为我是怎么讲，我是还算是中医界的省钱专家吧，对不对？就如果你要开那个药的话，我在里面就是加一点点的那个。制过的马钱子的粉，就是那一帖药的性价比就可以增加三倍。但是呢，疏肝解郁去痰的那个药性价比可以加三倍，但是大部分的情况还是甘麦大枣就解决。产后荨麻疹啊，那当然血虚的时候容易有外邪进来，那这个时候的荨麻疹。用，麻黄连翘赤小豆是不是用的那个药有点太伤了，对不对？其实是要用什么？ 桂枝汤。 桂枝汤。哦，它汗孔都开了，所以只能耐受到桂枝汤。啊， 这里面加一个鹿鹿通。 好，加一个什么？鹿鹿通啊，桂枝汤加鹿鹿通。 对。 能问个小问题吗？就我发现很多产妇生完小孩以后，就是哪怕她所有症状都解决，但你会发现很多人那个舌头上都是布满那种小裂纹。就还是那种伤阴伤，就是或者说失血失比较严重。 就舌头上有裂纹的 啊， 那个怎么样把它这个伤的阴啊调回来？ 我没有什么好办法，这真的没什么好办法，这不能。 妈妈。 对。 好，天威啊，过来滚地上啊。 还有问题啊，就比如有的剖腹产，然后缝合伤口的时候没缝合好， 就你过来， 然后到那个更年期的时候。 好， 人 再帮你扎住。 哎，谢谢老师。是那个疗程，要完成它的。 对呀、啊，你不管它扎完了不行的。 去扎个，那个伤，怕的。 哎，就这样，你可能是扎个肚子。都已经扎成这样了，吓死了。 吓 死 了。 这个是揪出 来的吗？哎，大家不要自己去挡住。好。小虎，你猜一做。 Thank you. 现在就很不舒服吧， 有一种 啊，就我已经到这里，好了，可以了，过了，好了，受不了叫我轻一点啊， 好，都没问题， 对，已经过了，啊。小吴，你来摸它，它这边是刚才忘了叫它摸，它这个硬的痕就横在这边，现在摸它还是有点，但是中间这个已经松了，我扎针的这块已经松了，稍微重点，没事，这个针没事的，我针在这，我知道找了针表，针表在这个位置， 嗯， 明白了吗？没事，打个什么都可以。 有，中间就是比较 对呀、啊，对呀、啊，对对，这两边就比较硬。 比较硬，对。 哎，对，刚才那把针拔出来以后，好，拔到这个位置的时候，然后这叫犄角刺，再斜上这边。好了，现在有很不舒服吗？ 没有。 我的针现在已经在这，就是过了这边，你看这边它又会老一点点，明白了吗？ 嗯，但是还是有一点点。 对呀、啊，对。让它再把针轻轻的出来，那我要打这块，稍微用一点，好，有什么不舒服吧？ 没有， 没有哈。刚才整个摸一下，这就相差不大，这个就是软硬，但现在变成这边反来的， 对， 这边 已经 明白了吗？ 啊， 因为你把这打散了嘛。 对对 对，尽力的做着。因为扎这么长的扎在这边，在这一定要停一下，不要把它的正气带出来，然后在这边再停一下，一般来对，然后在最后面这个停一下，压制这伤口，别让它正气泄掉了。 我这是有点耗力 了，这边来了。这扎完这个针的话，这一定要把这下面疏通，不疏通它的气到一下全部积到这边，等一下肚子就胀，所以说还要把下面跟它疏通掉。下面疏通就是从这个位置到这个位置疏通一下。太痛，叫我轻点啊！ 好。 现在什么感觉？ 硬酸酸的。 啊，对，应该不痛。好了，这就是变糟了，已经挨打了。再忍一下啊，受不了，叫我轻点啊！进不去了。你摸一下这个针，很硬，就往里面走。 哦，对。 对呀、啊。 很硬就是不要痛了，是不是？ 不是，就是很硬，它已经碰到这个壁了。 嗯。 但是要过去也可以过去，过去就是说拔出来也会出现这种血。 嗯。 你看看呢，是过还是不过？ 过。 好。过。啊，这越来越硬。 受不了就要切掉哈。 好， 这个有一个最厉害的，把珍珠都完了，好，过了。现在有什么感觉？ 酸酸的。 嗯，好嘞。 特殊酸。 对。这个针最忌是拔出来乱捅。 就是捅破啊。 千万别乱捅。过不去，你有厉害，你就一次过；过不了，下次再说。好了，到这为止，可以了，基本上过了。对，放过一根针，算了，这个针不好找。 我们扎两个地方了。 嗯，我换这个方向，换这个方向就只会那么破。有什么不舒服跟我讲。 好， 因为我这边是要打到这个疤痕去了。对，这个筋在这里，在这里，你把手摸一下，这筋在这里，在这里放了几根，看看。 有， 知道吧？ 是的，是的。 对，原来我再往这边拉到下去一点，就弯到这边。 它那边有毒，是 不是？对，好了。多了，都在这看到了，看到就也出来了，就在这，但是不要给它捅破，捅破把它粘气卸掉了。不要这种，这种。有太空跟我讲啊。没有，现在已经在这。我还想让他过去一点，过不去你就跟我讲啊，再动跟我讲。陈大哥，陈大哥，你们摸一下， 有， 很近的，陈大哥。好了，差不多了。 这不是卖空的。 有什么不舒服？就在这儿。来领一下吗？领一下过来。不需要，到这里就好了。已经达到极限了，没有伤了。好，当然舒服啊！来了，我这个痛完你更舒服的，大胖子， 大胖子。 其实我跟你一样胖。把这个给你调顺了，就更舒服了。但是脚会酸一下哦。 没关系。 对，因为你的。 这有点一 定也 酸。 嗯，对，没事。 老师都不用消毒啊。 反正胖子不怕消毒，我昨天拿了他扎我都在扎我自己了。 哈 哈啊。消毒要消毒，不消毒怎么？反正我又赚不到他的钱，就不消毒。有赚钱的人就消毒。看看有什么不舒服吧。好嘞。 现在有点胀啊，还受得了吧？ 可以， 可以哈。那我继续往里面走哈。这边卡到了，卡到这个位置。 有点胀胀。 对，就在这里，所以我说我要进去就会有点胀嘛，受得了吧？ 没问题。 好吧，可以，再走一个，走一点点，好，够了。好嘞，好。 谢谢老师， 可以了， 谢谢谢谢。 吴老师，这个先右边，再左边，后面是先左边，再有什么要求？ 没有，我想打哪打，发誓。